圣诞的佳节，我们来思想主你自己的降生所给我们带来的盼望。主，我们一同打开你借着先知向我们所启示的话语。主啊，好像明灯照在暗处，使我们心里亮堂起来。主啊，明白主你信息在今生在今世对我们的引导，好让我们在这充满黑暗罪恶的时代里面，能够知道救主的降生给我们带来的盼望，也知道我们当在这世代所当有的使命。奉耶稣名求，阿们。以赛亚先知是在公元前700多年就蒙神呼召，要宣告以色列得要被审判并且得拯救的信息。以赛亚书里面许多丰富的关于以色列人、以色列国，特别是弥赛亚的预言是非常丰富。我们今天有一段时间来思想耶稣降生先知所预言的那位爱子的降生给我们带来的盼望。在多年前我读到一个小故事，说一个希腊哲人在街上白天大白天打着灯笼在寻找，你们都听过哈，狄奥根尼斯这位全奴学派的创始人，是那个时代极天才的一个智者，但是他过的生活像狗一样，住在一个桶子里面，然后不肯出来，太阳出来了出来晒晒太阳，太阳没太阳了又躲到洞里面去，吃的是别人施舍给他的东西。但是这个人是那个时代极聪明极天分的极天才的人。有一次亚里士多德 的学生亚历山大，那为什么提亚里士多德，因为亚里士多德是智者，他的学生亚历山大去看到听说有这样的一个智者住在一个童子里，他就过去要请他出来辅佐他。那个皇帝呢，皇帝降临的时候，皇帝到来的时候，他居然不出来，就在洞里面，他在那里晒太阳很舒服。结果亚历山大挡住他的阳光了，他说请你走开，不要挡住我的阳光。这么一个人，他在白天打着灯笼在希腊的土地上寻找。大家知道这个什么信息吗？这好像哑谜和哑语一样哈，他在找什么？他在找异人。为什么大白天打着灯笼呢？因为什么？为什么什么时候就需要灯？黑暗。所以在这个哲人看来，希腊很黑暗呢、啊。所以大白天打着灯笼到处找。找有没有公义的人，找有没有真正有智慧的人，因为这个世代他认为他的世代太黑暗了。我们在思想这时代的黑暗的时候，我们也不忘记不但外界政治道德伦理许多的沦丧，连我们人最深深处的心灵深处也是极大的黑暗。所以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帮助我们看见在黑暗的世界可以带来盼望。今天读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第9章，是在以色列国处在一种非常艰难的时代。在这稍微前一点的时间，当亚述开始兴起来威胁到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带的这一带的时候，北国的亚兰，北边的亚兰跟北国以色列，他想联合起来威胁南国犹大，要联合一起来抵抗亚述。因为亚述要从西北边要入侵这个大帝国，要入侵的时候，这小国弹丸小国一定要联合起来。在政治上这是一个很好的计谋，但是亚兰国跟以色列北国联合起来要让南边的犹大跟他们联合的时候，犹大不干。犹大里面的军师告诉他，我们这两个小国靠不住，我们要跟大国联合，要向亚述称臣。所以这两个北边的两个国家看见你不干，我们就要联合起来先打你。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危机当中，国家南国在极大的岌岌可危当中，先知发出来在第7章里面发出有一个以马内利要为我们降生。第7章里面 后来就看到第九、第八章那里有很多描述亚述入侵，后来这些北国、这些亚兰国、这些以色列亚兰国那块，都是北国入侵的要道上一个一个被他攻破的预言。我们来看看那时候的状态。先是告诉我们，在第八章里面前面看一点点，第八章是亚述入侵的情形。他说：“这百姓说同谋背反，他们不要说，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反。”你们所怕的，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但要万军，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他必作为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络，许多人必在其上跌绊脚跌倒，并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你要卷起律法书，坐在门徒中间，封住训诲。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也要仰望他。第十八节，看来我与耶和华给我的儿女，这是以赛亚说的，看就是从住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先知告诉神，告诉先知，你不要去怕那些国外的列强势力，但是你应该惧怕的是谁？是万军之耶和华。而且神将作为圣所，是他们的依靠。但是对那些背逆神的人，对他没有信心的人，他却成为绊脚的石头和敌人的磐石。然后继续往下，先知讲告诉他们，当亚述大军来到的时候，他们要遇到的情形。大家可以往下看一点，到第二十节里面。第二十节说，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并不得见晨光。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阳光上天，普查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先知在预言，当亚述入侵从北边入进来的时候，那时候那些背逆神的、不愿意听神的话的人，就进入极深的痛苦和黑暗里面。这是当年的政治、军事的情形。第九章一开始，看见一个新的亮光，看见了盼望。但他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拉夫他利地被践踏、被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如果你熟悉新约的话，你读到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看见这一段经文，第九章的第一、第二节应验在谁的身上？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这个预言就在耶稣的身上。先知这地方指出，在当年极其痛苦、幽暗、受外国列强的入侵的时候，以色列人的痛苦。但是他预言说，虽然在这块土地上，在这块，你看在提到的都是在北国北边的亚述入侵的那块地区，虽然在那里遇到极大的艰难黑暗，但是受过痛苦的时候，他说坐在黑暗中的行走的百姓，那些痛苦绝望中间的人，突然间好像看见一个大光进来，神的荣耀要临到他们的身上。旧约的学者在这里辩论，到底这个临到的大光是谁。后来他也探讨那后面的婴孩，第六节那里提到这个婴孩降生，在当年的处境当中到底怎么解决犹大的危机。有人说是后来的西西家王，因为的确是西西家王的时候神差天使击败亚述的大军。有人说是后来的约西亚王，虽然他战死疆场，但是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忠心、一个复兴的君王。学者们在争论到底是谁，但是没有一位犹大的君王、良善的君王 可以满足在这几节里面所预言的。所以以色列人拉比们在这里思考的时候，到底这个君王将来要拯救以色列，而且是永久的君王，永久的王位和统治，到底这位是谁？这是我们要思考，就像诗歌唱的，到底这个孩子是谁？我们在这两节当中来思想，看见这个要神要在这中间做奇妙的拯救的工作，看见当年极大的痛苦当中他赐下拯救。弥赛亚将来要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在旧约当中看到许多这种类似的经文，他们没有办法应用在一个君王身上，特别是那些永久的统治，不可能是一个君王或几十年都会过去的君王。他提到说，弥赛亚君王将来要来的时候，他是可以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旧约当中弥赛亚的盼望。所以以色列人在旧约当中读到先知的预言的时候，发现这个是美好的盼望，但是没有办法用在一个君王身上，他就想到有一位弥赛亚将来要来，这就是以色列人中间不断的期盼的弥赛亚，甚至到两约之间四百年中间，他们产生了错误的期望，把军事性政治性的那些拯救都加在这位婴孩的身上。所以我们来看到弥赛亚，首先第一点我们来思想，在这段信息当中第九章一到七节里面，第一点从一到五节我们来看见神所赐的弥赛亚君王，他带给他的百姓拯救或者救赎。在救赎当中我们来思想几个方面，首先是他们的痛苦绝望里面看见了大光，可以想象当年犹大国有多么绝望，北国的以色列，再北一些的外国亚兰，就是现在的叙利亚，都对他们非常不友好，而且现在是亚述大军要进来的时候，那国家遭屠炭，人民遭蹂躏，在这种状态当中他们是非常绝望的，就有点像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百姓在南京在许多地方沦陷的土地上所经历的屠炭一样，非常的绝望。只是我们当年我们没有先知性安慰的信息，但是以色列神给他先知性的信息安慰，将来要给你一个孩子来统治你们，来拯救你们，但是现在你们的痛苦可以带来极大的盼望，极大的荣光，一个大光要赐给你们，而且还指出那个地点地域在北边加利利一带的地方。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传道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时候人们意识到先知久远以前先知所预言的信息已经临到他们的土地。所以第一个，首先我们看到救赎是在绝望中间看见了大光，对当年来说是政治军事的解救，是他们的大光。但是今天已经过去2000多年了，耶稣基督的降生给我们带来绝望中间或者黑暗里面的大光到底是什么？耶稣来世上的时候，在约翰第八章里面他宣告，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其实历史中间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宣告我就是那光，你跟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耶稣基督来世上的时候，他将真理将圣洁带给世界，但是世界就不能够容忍，不能够接受他，只有那些心里蒙圣灵光照重生悔改的人才知道，眼睛被开启才知道原来救赎已经来到我们中间了。这地方对于圣诞节，对于之后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的时候，要想到到底这个黑暗是什么。当年是军事性的、政治性的、社会性的黑暗，今天是整个看见人性里面的黑暗。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就像那位智者看见是政治的黑暗、道德的沦丧，所以希腊的智者看见很痛苦，看见社会这么黑暗，大白天打着灯笼，因为他在宣告一个信息，虽然太阳还在大白天，但是这时代非常的黑暗。但是耶稣来的时候宣告他是世界的光，跟他的人就不在黑暗里面。所以耶稣讲，当一个人没有蒙圣灵光照的时候，里面的黑暗是非常大的，那个黑暗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得罪神，也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 前几天师母看了网络上一个消息告诉我，我就觉得很有趣。他说在北京有个富翁，是亿万富翁，很有钱，但是这个人却想跳楼。大家没看到亿万富翁想跳楼，就这么多钱做什么不好？他就非常绝望，没有意义，发现觉得人生非常空虚，不知道往哪里去。他说他思考了三个问题：我是谁？我是从哪里来的？我要往哪里去？大家都笑哈，这是什么经典的哲学问题？他到电视台上去问别人了，被请到里面去问了，因为他很绝望，要自杀嘛，所以别人想救他，他就问了三个问题。哎呦，回答的老师就问，这是哲学性的问题啊，那就教他一些方法，当然大概都能猜得出来，帮助让他用这个钱去帮助别人了。要希望帮助别人以后，他就不要去自杀了，有意义了嘛。这就是中国社会能够教给别人亿万富翁想自杀的时候，给他一个盼望。耶稣带来的不是这一类励志式的一种盼望，我不知道他帮别人一段时间以后会不会再想自杀啊。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人在罪当中的时候不知道自己是谁，更重要的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罪是得罪那位圣洁公义的神，这是人性的光景。所以耶稣基督来世上拯救的时候，是传道的时候，许多人误解他，因为他有能力，所以那些五饼二鱼之后，有些人就拥戴他为王。你看这样的人做国王多好，不要劳动了，所以误解他。但是耶稣暗暗地躲开了，因为他是为天父给他的使命来的，他来是要拯救人类从黑暗罪恶的黑暗当中出来，不是要满足人的饥渴而已。他也告诉那个时代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要靠神口里说出的一切的话。所以今天我们在纪念圣诞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是要把他大光照进黑暗的人类。特别我们自己怎么能够感谢他的带来的救恩呢？要想到我们没认识主的时候，我们有多么大的黑暗，我们里面有多么大的罪恶。有些人看到保罗看到说到讲的自己的罪的时候，他说哇，我们没那么坏啊，人有那么坏吗？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人的里面的黑暗的心灵描述，你看完以后就是我没那么坏。问题出在哪里？是圣经写错了，还是我们对自己不认识？当圣经说人性是这样的时候，就是神告诉我们人是这么败坏的，这么黑暗的，这么罪恶的。但是我们不认为我们这么坏，我们不完美，我们承认我们不健全不完美，是因为还没蒙到大光的照耀。大家知道 Bill Green 家被采访的时候，不是 Ruth Green 他那个他的师母清得很干净了，他家也灯照得很干净，结果电视台一采访的时候，那个灯高灯大光一照，他说他在电视里面看到他家的角落很脏了。他原来以为很干净了，但是电视台那个高倍的灯，那个灯一照，哎呦，他说很丢脸，我家那么脏。一个人不知道自己败坏的人和在黑暗中间的人，是因为没有见过大光了。真在光中的人，他就看见自己在黑暗当中。所以当蒙救赎的时候，我们这群人真的是感谢耶稣基督的救恩，一切重生的人都会感谢基督是大光，把我们从黑暗里面救出来，把我们牵到爱子光明的国度。然后第二方面，我们看到三到四节这里，看见从捆绑中间得到释放和带来的喜乐。第三节说，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流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上的杖并欺压他们的棍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第五节，杖是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必作可烧的，当作火柴。这地方来描述将来有一天，对当年来说，虽然亚述入侵欺压我们，但是神会来解救他们，从他把他肩头的那些重轭、亚述的捆绑、他们的统治，把他释放出来。那里用的重轭、棍，这些都被释放。他比喻好像，他说好像他们在收割面前，农夫在收割面前那种欢喜。我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秋天那个喜。我是农民的儿子，在秋天的时候是我们农民最快乐的日子。春天最忙，但是秋天的时候是收获的季节。再忙，在农民在秋天都不会抱怨，那除非是欠收的干旱的时候。仗士，我没打过仗，但是仗士如果不需要打仗了，盔甲可以放下来了，刀剑可以放下了，那是一个和平的日子。在米甸的时候，大家在基甸的时代，米甸人非常强盛，欺压以色列人，在士师时代第六章到第八章那里讲到，但是神就用一少数一个很支派里面一个很弱小的基甸来拯救以色列人，还不需要用三万多人，用300基甸的精兵，然后也没用什么武器，用灯啊这些东西，不太像，用没用刀枪来拯救以色列人，来显明以色列的拯救乃是来自神自己。所以在征战的时候，我们来思想我们身上的捆绑，当年是军事政治的捆绑，但是我们今天也一样的，罪的捆绑，这位要来的君王要来释放我们。神是他的救主，我们的救主，他的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他乃是要释放我们从罪恶各样的捆绑里面得以释放。如果我们在信主之前，你还没有体会过罪的捆绑，你大概对自己也是认识不深的人。就像我们不知道自己黑暗的时候，也是没有蒙大光的照耀。当我们在罪中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这样的罪还是那样罪的捆绑，不拜神的人一定是拜什么东西，那个东西无论是你自己还是你所喜好的东西，那个就是我们的偶像。一旦拜偶像的人，他一定会受那些捆绑。有人受自己的自义的捆绑，有人受自己的那种良那种好施好施舍的良心那种名声的捆绑，有人受知识的捆绑，有人受财富的捆绑，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绳索来捆绑着他。但是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我们里面认识的自由，认识的真理，真理是我们的自由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我已经得释放了，得救赎了。那救赎这个词就是从你各种捆绑里面辖制里面把你释放出来，这是真正的救赎。所以当以色列人当年得救赎的时候，他们可以欢喜快乐。那今天我们神的百姓也是一样，当我们从过去的罪当中我们得释放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多人都会有不同的见证的。我当年是怎样怎样受罪恶的捆绑，你们听我讲那些过去打麻将的时候受麻将的捆绑，这都变成三缺一了，都变成这种绰号了。你能想象你们的牧师以前是三缺一吗？但是这样的被捆绑的时候，我信主的时候可以见证一下奇迹就发生了。我一信主那天对麻将一点兴趣都没有了，这个是奇迹发生在我身上的。弟兄姊妹，这是真实的事情，你们也可以。当我们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跟别人讲福音就不是抽象了，耶稣哪一年出生啊？耶稣什么什么，不只是讲那些抽象或者是一个历史的客观的事实而已，但是这个事实在今天我们生命里面可以经历得到。那种带来释放的喜乐，这种喜乐不一定是世间的快乐，那种喜乐是不再受罪恶捆绑锁链的捆绑，我可以对罪说不，可以向他靠主夸胜，这些都是我们救恩的喜乐。所以弟兄姊妹，救恩非常的宝贵，落在生命当中我们有更深的经历。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来传耶稣基督怎样的爱我们，他怎样赦免我们的罪，光照我们，发现我们是个罪人，在罪的黑暗里面，在罪的捆绑辖制里面，他大光照到里面，使我光明起来，他释放我，使我自由。这些都是真正你可以不会讲。很多人说我不会传福音，我一听到别人怎么说不会传福音的时候，我想很大的误解，不是真的不会传福音。传福音简单到一个地步，你只要把你怎么被神拯救说出来就好了。圣经里面有一个版本是最简单最有效的传福音的方法，就是约翰福音第九章那里，瞎子被主医治好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从前我是眼瞎的，现在就看见了，就是这样做见证了，这就传福音了。我以前看不见眼睛，但是现在我能看见了，这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事情。如果多说一句，就是那位耶稣医治了我，你们也要去跟随他，这就是福音了。 所以今天把很多人把福音讲得很复杂，讲了多少点多少点，讲完了之后就这么停在那里了。别人觉得我为什么要相信你这几点呢？耶稣基督的福音使我们从黑暗里面见到了大光，耶稣基督的福音使我们从罪的捆绑里面得到释放。我们再看往下，第二呢，看见神所赐的弥赛亚君王要以婴孩降生，并以公平公义来治理他的国度。我们从六到七节，我们大家很熟悉，一起来读好吗？六到七节，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远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对当年来说，刚才讲过，学者们争论到底这个婴孩对以色列人来说，对犹太人来说，这到底是谁。但是今天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从历史的研究，没有一个婴孩降生可以使他政权是没有限期的。于是以色列人就开始期待这位永世的君王弥赛亚要来统治他们。这位君王来的时候是一个婴孩降生的方式，以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是神那里来的，这个赐是神圣的赐予，是神那里来的。以婴孩降生，在其实在先知书里面，婴孩治国是个咒诅的，是说明这个国家没希望了，连孩子都做完了。但是这位婴孩降生却不一样，这婴孩其实是后来预言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不是一出生就是君王，但是他一出生就是君王。他不是一出生就来治理，他一出生就是君王，所以我们称他为 Newborn King。 他降生的时候身份就是君王，以至于神甚至感动外邦的那些智者三博不说三博士，东方的博士不一定三个，从东方甚至波斯的地方远程长途跋涉来那里，长途跋涉要来找耶稣。这位君王就是在他看来是一个新生的君王，以至于让希律嫉妒了。有一子赐给我们是从神那里来，被赐的这个子不是他自己来的，是神那里差来的。耶稣来的时候也一样了，他来世上是要做差他者，要遵行差他来的旨意，就是父神的旨意。他提到政权要担在他的肩头上，然后我们来思想他的身份。下一页我们来谈思想他的身份，大家很熟悉的几个身份，我们来思想一个奇妙测试。在原文当中可以分成奇，可以解释成奇妙的测试 Wonderful Counselor。 奇妙的测试，这奇妙是专门这个字用在神圣的事情上，所以这个测试不是一般的 Counselor， 不是一般的辅导者，是奇妙的测试。你们中间有人听过这样的见证，有一位姐妹得了抑郁症，有一天她就在一个店的门口就听到牧地电台里面讲到的时候，讲到耶稣基督是那位奇妙的测试。你在地上的心理学家、心理辅导，你都要去约时间，还要付钱。但是这位奇妙的测试，他知道我们最深的痛苦，知道我们最深的需要，以至于这位姐妹听到的时候得到极大的释放，大哭，以至于她抑郁就好了。这是奇迹发生在我们中间。耶稣基督是一位奇妙的测试，他是神圣的，知道有神来，从神来的智慧来帮助我们。在箴言书第八章里面说，他就是神创造大地的时候，世界的时候，用智慧来创造大地，而且智慧用拟人化的在街市上来呼唤人来悔改。所以耶稣基督的智慧来的时候，是帮助我们能够回到神面前去敬畏神，因为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在那里，已经耶稣基督来了，我们今天可以向他寻求天上来的智慧，神圣的智慧，神圣的分辨力，以至于我们在世上就知道当如何活在这个时代。他不但是奇妙的测试，他还是全能的神。耶稣的神性在世上特别彰显在他行神迹奇事， 这些伟大的事情上，他甚至有赦罪的权柄。马丁路德特别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些卑微屈辱的死亡，路德说在那里他看见好像一个悖论似的在羞辱当中看见的荣耀，在耶稣死亡里面看到了复活。他在耶稣里面死当中，耶稣屈辱当中卑微里面看到了荣耀，这些路德看见，要从这个方面来看耶稣基督。所以十字架他说是神性最大的彰显，但是圣经里面很完整的，不只是十字架，整个耶稣的能力，他的复活升天都彰显他是一位全能的神。所以今天耶稣基督升天了，他可以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还可以向他求极大的事，因为他是全能的神，他也是远在的父。这地方不要因为三位一体好像指不是父，大家都知道，但是远在的父是指神耶稣基督来世上的时候，好像父亲慈父关怀他的儿女一样，眷顾他的儿女，这是慈父般永恒慈父般的关怀。所以耶稣是好牧人，在世上的时候大家看见好牧人他是为羊舍命的，他走在羊群前面引导如羊小羊，是这样的一种，他看到那些卑微的人，他是扶救他们，医治他们，怜悯他们，他走遍各城各乡，看到人好像没有牧者，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他心里就怜悯他们，这是耶稣基督。他是和平的君，他和平不只是带来政治世界的和平，他带来是人与神之间和好的和平。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里面说，神在基督里面使我们与使世人与他和好，不将罪过犯归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个和平带来的和平，不是大家不吵架而已，世界上没有征战，没有什么贸易战而已，不是这些，它是一个带来是永久的，让世人罪人抵挡神的罪人能够与天父和好，这样的和平 Peace with God， 它是与神和好的平安。所以耶稣基督真正带来的是世界的和平，他甚至很可能因为信仰的不同，家里会起刀兵成征战。耶稣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他带来的不是平安，带来的是征战，大家不要误解，他是指在福音当中，当家人因为这个世界观冲突的时候会有不矛盾，但是基督带来的是神与人和好的平安，也是这个季节我们要宣扬的，也是借着我们的生命宣扬神人和好的平安。耶稣基督是平安之君，他常在我们心里作王，以至于我们家中有平安，内心有与神和好与神同在的平安，夫妻家庭我们有因神同在而有的平安，以至于我们整个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亲子关系能够 embody， 能够再现这种神人合一那种平安的信息。我们再往看他的使命，下一章弥赛亚的身份，他的使命，他的使命是以公平公义在大卫的宝座上来治理，而且这是没有远近的国度，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说，对当时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国家入侵了，要独立要解放，所以他们以公平公义来治国是非常重要的，他期待那个弥赛亚来的时候可以帮助他们。但是圣经不断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来世上的时候，世人不要带着错误的期望要建立地上永久的国度，所以耶稣告诉世人，我的国不在这地上，如果我的国在地上的时候，他可以差天使可以来拯救他的，所以但是他的国在天上，他是愿意一切降服他心灵上降服他治理的人都加入基督的国度。所以基督的国度是以他的律法，也就是以他的法则来治理他的国度，那他里面的臣民就是一切内心愿意悔改降服基督主权的人就归入他的国度。所以在这样圣诞的季节，我们来思想，到底主是否在我心里作王，我是否因为内心因为降服这位圣婴，这位神所赐的弥赛亚，以至于我的内心能够进入与神和好，然后我很喜乐的降服在基督的主权之下，这个主权就是将我内心最喜爱的事情，我最关注的事情都放在他的手中，说主啊，我愿意以你为主，我以我生命的主，不但是救主从罪恶里面捆绑的释放，还是我生命的主。圣诞的季节不只是商业 购物和朋友们交往的时候。对真基督徒来说，圣诞的季节常常思想耶稣基督的降生，使我从黑暗当中得到了光明，使我从罪恶的捆绑里面得到了释放，使我能真的知道耶稣基督他是谁，他可以带来真是一种永世的智慧，可以解决我今生的苦楚、今生的艰难。他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在许多人看来无能为力的时候，知道这位是全能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他也是那位远在的父，可以像慈父慈母般来眷顾我们心灵深处最深的软弱和绝望。他也是和平的君，已经成就了我们与神与人的和好，他也将托付使命给我们，使世人与他和好。这位君王来的时候帮助我们，他要做君王，治理大地，治理全地，也在更是在他百姓当中，他是君王来治理我们的心灵。所以在圣诞的佳节当中，我们来思想，到底我是否已经归属他，我是否让他坐在我生命的宝座。林语堂先生写的《信仰之旅》，他在里面从儒释道三家做了许多的考察，最后他回到耶稣基督面前。这位学贯中西的学者，他在书里面总结了一句话，大家都知道，非常有名的一句话。他看见儒释道里面的智慧，但是发现都不如耶稣基督这个大光照耀人类带来的释放和自由。他说了一句著名的话，说太阳蜡烛，太阳已经升起了，蜡烛可以吹灭了。愿主圣诞的大光照进我们的内心，以至于我们亮堂起来，喜乐起来，也将属天的平安常住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成为一群为圣诞借着生命来传递信息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愿主你圣诞的季节来提醒你的儿女，你在我们身上，你在主啊在世界所成就的工作，你是黑暗的人类因着看见你得到了盼望，你也是我们从罪恶当中主啊的捆绑里面得以释放，主啊你也帮助我们治理我们的内心，主啊你基督的国度是永无止境的国度，也在我们内心占据我们的宝座，主啊做我们的主，不但是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来治理我们，帮助我们成为一群主你自己的国民，在里面因着享受你的治理，我们内心有与神和好的平安和喜乐，主啊以至于我们生命里面和家庭里面，我们生活处境当中都流露出来基督掌权那种平安和喜乐，能够即或在我们难处疾病困难当中，仍然可以有天上来的喜乐和保守，以至于我们可以在圣诞的季节仍然传递平安的福音。我们满心感谢你，祝福我们弟兄姊妹在这季节当中保守我们的心藏在你面前，主啊常常感恩为你在救恩里面所做的工作，也赐给我们使命，赐给我们机会，把福音带给我们的邻舍，将平安的福音借着我们的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带给周遭还不认识主的世界。奉耶稣名求，阿门。